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a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追求。经典九六九，精英之选。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折。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5折，快下载乐车帮 APP。 高考结束去哪玩？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去赏红，红海滩六月烟红美极了，大片的滩涂由红红的碱蓬涂染，漫步在红滩绿尾间，别提多浪漫了。在那儿还能邂逅丹顶鹤、黑嘴鸥等珍稀鸟类，趣味十足哦。盘锦红海滩，梦中的仙界。6月9号到7月10号，高考学子凭准考证可免景区门票，放松心情就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 作为北京 FM969 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亚威，这首歌叫什么？ 英琦，我可以点歌吗？ 我也想跟969的主播聊天。 想跟主播互动，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经典九六九等你先位出道。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我是李健。 我是 JJ 林俊杰。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伟。 我是黄晓明。 是李易峰。 我是周传雄。 Hello， 我是梁静茹。 我是王迅。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军。 我是蔡淳佳。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想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由北京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主办，经典九六九协办的金卡纳摩托车场地障碍赛震撼来袭，现场不仅有刺激的赛事，还有免费亲子体验项目，更有生活周边好物等你逛。经典九六九听众请直接到现场免费参与。6月23、24号，北京新赛道与你不见不散。导航地址：北京新赛道卡丁车馆。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相知相爱，不再犹豫，从我们目光相遇的那一刻起。相知相爱，不再犹豫，让真诚常驻在我们。 意不要你。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摊开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如此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将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推动实体经济降成本。针对越来越普及的营业性演出网络购票行为，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开展违规票务网店专项整治，对2600余家网店进行专项清理。近日，水利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清理整治的函，要求长江经济带11省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清理整治工作。北京时间6月20号凌晨，谢震业以9秒97夺冠，他超越苏炳添9秒99和日本选手桐生祥秀的9秒98，成为百米跑的最快黄种人。我国在建的海上超级工程福建平滩海峡公铁大桥实现全桥主塔全部封顶。二价 HPV 疫苗接种年龄延长至45岁已获批准，由此成为国内目前唯一适用于9至45岁女性人群的 HPV 疫苗。目前首都环线高速公路俗称大七环的通州至大兴段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6月30号具备通车条件。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夏天来了，你的脑海里是不是有一些和夏天相关的歌曲呢？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粉红色的回忆》。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你是否还记得那年夏天留下的那一段粉红色的记忆呢？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夏天，它让我觉得周遭的一切都是鲜活的。喜欢生如夏花的旋律，充满着诗意的优雅；喜欢繁茂葱郁的草木，显露出绿色的脉络；喜欢突如其来的微风，改写的平淡生活。生如夏花，希望每个人的生活都像夏天的花那样。繁茂旺盛。 眼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也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不许自信呀，不许自信呀。

就是爱运动， 爱运动。 Here is a sports time. Here is a sports time. 欢迎来到九六九，就是爱运动。2018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英奇。 大家好，我是亚威。 哎，这几天世界杯真是给很多球迷看的是又激动又揪心啊。比如俄罗斯进了五个球，普京手都拍肿了。而德国队呢，也输给了胜率不大的球队。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啊，强队不要再重蹈覆辙了，不然这届世界杯就真的变成了翻车杯了。 没错啊，也不知道这几个冷风进吹的夜晚，有多少球迷想走上天台冷静一下了。 是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盘点一下这几天的世界杯的盛况吧。在6月14号的第一天呢，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俄罗斯5-0大胜沙特阿拉伯，取得开门红，同时呢创造了揭幕战的最大分差。 北京时间的6月16号的凌晨2点，世界杯 B 组首轮，葡萄牙3-3战平了西班牙。尽管科斯塔梅开二度，但是 C 罗通过点球远射任意球，用最极致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世界杯首个帽子戏法，也成为了史上第一位连续8届洲际大赛取得进球的球员。 听说当时 C 罗狂入了3球，拼到抽筋儿啊！ 没错。那在北京时间的6月16号的晚上21点，世界杯 D 组的首轮，阿根廷是1-1战平了冰岛，梅西罚点球被扑出了，而让梅球王沦为配角的冰岛门将本职居然是一名导演。冰岛队的主教练本职呢是牙医，队长曾经是手球的选手。 真是正可谓不当牙医的导演不是好门将。 没错。 来，我们看到北京时间6月17号的晚23点，世界杯 F 组首轮，卫冕冠军德国0-1爆冷输给墨西哥，夺冠大热门巴西1-1被瑞士逼平，这也是1978年以来巴西首次未能在世界杯首战中取胜， 这也是终结了一个40年的记录啊。 嗯， 当然，很多球迷都已经关注了日本2-1击败10人应战的哥伦比亚，这是世界杯历史上亚洲球队对战南美球队的首胜啊。 我是 J 罗，我现在只想静静。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不少球迷都会熬夜看球是吧。 嗯， 咱们生物钟肯定会有一些改变，会打破人体内部的平衡，所以呢建议大家看球的时候不要喝啤酒吃烧烤。 嗯，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做一做俯卧撑啊、仰卧起坐这样的，来锻炼一下长期保持一个状态的肌肉。当然呢，最后还要祝大家世界杯愉快了。 好了，本期的九六九就是爱运动世界杯特别节目就到这儿，我是英奇， 我是亚威， 我们下期见。 在日出之前，能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静静的脸，温柔的肩，记在心里面。还是会害怕

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主持人白岩松。 阅读意味着什么呢？阅读就是在你的生命春天里头不断地去播种，然后让你的这棵大树，这个木越长越郁郁葱葱。最重要的是，不管是一个个体还是整个民族，都有气质。 主持人陈鲁豫。 走一步看一步，这颗心这一路会碎无数次，人生就是一个缓慢的受锤的过程。我这一路被锤了很多很多次，也许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至少做到不被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尽可能融入这个世界，但是跟这个社会保持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FPA 性格色彩创始人乐嘉。 在我看了无数的成功学书籍以后，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书讲到最后，所有的道理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对于所有的成功的法则都统一为以下几点。比方说第一条，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梦想，因为只有你的心很大，梦想很大，才有可能实现。如果你连想都不想，你怎么可能能过到你想要的生活呢？而那些一旦有了梦想的人，马上人们会教给你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没有具象的目标，你将无法达到你的真正的终点。有了梦想和有了目标还不够，你还必须要有强烈的欲望，你的核心欲望越强，你对于得到你想要的目标的动力和你的体内将会滋生出来的力量也会越强。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觉得传承算是经典吧。这个弓箭的文化一直传承到现在，它就是一个经典的东西。所以在我觉得，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能传承下来的文化就称之为经典。 经典就一定要留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经典。从我记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父母在我耳边没事哼唱的，然后这一些我们听着卡带，听着录音机，然后还拿着空白格去录，然后去偷偷摸摸的去听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才是经典。因为在那个时候，第一是比较少，第二呢，那会儿人做的一些音乐都是用心做的，他肯定是有很多经历，他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我就听李宗盛大哥的歌，我就觉得那都是生活，你必须有这一段，不管是你的情感经历，还是你的在工作上、事业上的一些经历，它肯定是真的。只有真的东西，你才会成为经典，你才会被流传，而且你才会让人刻骨铭心。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忙碌一整天，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现在是晚上8点钟。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 九六九。就是爱情 点。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夏至时节，经典九六九提醒您，除了注意消暑解渴之外，情绪上应该尽量平静，饮食上要尽量清淡，少食用煎炒油炸的食物，同时注意适当运动，保持足够睡眠。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下月一号起，北京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上限将上调。针对近日多款世界杯购彩 APP 登下载热榜一事，中国福利彩票中心表示未授权任何平台网售彩票。从太原南站出发去往北京的 G92 次列车调整为一站直达，运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27分，堪称太原到北京用时最短的列车，票价不变。据北京市住建委消息，日前北京市住建委开发了手机端投票系统北京业主 APP， 并在朝阳区上京家园启动试点。因认为美团的广告曲《新五环之歌》侵害了《牡丹之歌》的改编权，该曲版权所有方将该广告曲的歌词改编者岳云鹏、广告制作者及美团运营商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记者从2018年世界交通运输大会获悉，中国版超级高铁将采用高温超导磁悬浮加真空管技术，目前已着手探讨时速1500公里的可行性。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世界杯的小组赛第一轮已经结束了，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吸引了太多的球迷去观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助威。那在这一轮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谁的比赛你觉得最亮眼呢？还有哪个球队让你失望了呢？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分享。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是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依然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感情又痛又享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

重磅好消息，九六九主播带你过周末福利大派送特别推出主播带你看电影，6月23日12:25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九六九主播首次大型观影活动，诚邀忠实听众免费观看《侏罗纪世界二》，只要两部。一，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二，发送我要看电影，添加主播微信报名，就有机会获得电影票两张。活动明细：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观影地址：南三环西路凯德梦5层，快来参与吧！ 我投吧投，我投投投， 哎，总是投不进。 比赛到了最后3秒，他出手了。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想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 出发。 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不仅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广汽菲克 4S 店均已停售菲亚特的车型了，这似乎意味着菲亚特品牌已经开始全面退出中国市场。根据乘联会提供的数据，今年一至五月份，飞翔和智悦两款车型累计销量仅为101辆，同比下滑94.2%，其中飞翔销量为81辆，同比下滑93.3%，智悦的销量为20辆，同比下滑96.2%。而在五月份，智悦的销量为零，飞翔也仅售出11辆。在产量方面，今年五月飞翔、智悦两款车型的产量均为零，前五月两款车型累计生产151辆，同比下滑89.2%。这意味着广汽菲亚特已经提前在为菲亚特退出中国市场做着准备。事实上，自去年四月以来，广汽菲亚特的产量便出现了时高时低的情况。数据显示，去年四月份的广汽菲亚特产量为544辆，五月的产量仅为1辆，到六月产量又回升到了207辆，直到九月首次出现了零产量情况。产销量数字的剧烈下滑已经在说明菲亚特不准备在中国有任何的挽救举措。而在六月一号，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集团公布未来五年战略计划的发布会的前两天，就有媒体爆出 FCA 考虑将菲亚特品牌撤出中国和美国市场。如果这样一条消息成真，将是菲亚特在中国市场的第二次败退了。在1999年，菲亚特品牌曾与当时的南京汽车集团合资成立南京菲亚特，最终因销量不佳，在2008年退出中国市场。到了2010年，菲亚特与广汽集团进行合资合作，在中国市场卷土重来，但是因产品导入过慢，二次入华的菲亚特在品牌力方面一直难有突破。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一个人唱歌，全都是

我再次以为那天你会出现，我真以为是自己用尽了力气，小小而已。 喜欢就好，没大不了越拼越笑，越来越笑，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飘进云里，飘进风里，结束生命，气球 九精英有话说。 知名学者易中天， 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专业，做什么职业，做什么事业，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做一个人。当你做人的时候，如果你服从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冲动，而你又至少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甚至你还能够为社会和他人多少带来一点好处，何必在意人们怎么评价，何必在意人们说你是不是刷存在感呢？ 光复博物馆创办人及馆长马未都， 两件事一定使你不幸福，一个毒一个赌，所以这两件事啊，人一生中绝对不能沾。 稻香村集团总裁周广军， 我觉得做品牌最主要的是把品质做好，然后来讲呢，一定要能够敢于创新，舍弃旧的不合时宜，能够给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可能是一本书，也可能是一首歌曲，也可能是一句某人说过的话。 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我认为所有充满爱的歌曲都是经典。 我觉得经典吧，其实就是一种超越了时间、空间、民族、国家、人群、语言的这样的一种永恒被人喜欢的艺术作品。就像邓丽君的歌一样啊，虽然过了很多很多年，但是依然被人们传颂喜欢，而且被很多国家的人喜欢，直击心灵。所以说这就是经典，永远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想想没人敢模仿从未被超越的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作为一个80后，听见了吃俺老孙一棒的台词，会不会会心一笑？那里面有我们的懵懂无知岁月，也有我们的少年时代，有我们的英雄梦。我想经典就是第一次看见他觉得震撼感动，多年后还记得他，再看他时，在温暖感动之余，还有新的发现解析，原来他早已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平凡暴露了自欺欺人者，越掩饰越深刻。你说我说听说，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我反正决定自己难过。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一生，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奈曼，一个历史垂青的地方，红山先民在这里栖息，北燕东湖在这里争锋，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武契丹龙化州，乃蛮十六位盟王在这里封郡，美丽的诺恩吉亚在这里畅享世界。今天跟随九六九旅行者一起走进奈曼。 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政府陈静。奈曼呢是位于内蒙古的东部，通辽市的最南端，我们是紧邻赤峰还有沈阳。奈曼呢，它是建旗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我们奈曼旗虽然没有名山大川，不过我们有草原，有湿地，有山川，有森林，有沙漠，应该说我们奈曼的旅游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戏称是微缩内蒙古，一旗看全区。 奈曼，科尔沁沙地的边缘，62%的土地是沙地，因而自誉金沙之城。奈曼以浩瀚无垠的大漠风光，以独特的湖烟辽蒙历史文化资源、沙石化柳人文风光资源和交通区位优势，被评为最具特色魅力旅游的目的地的称号。来到奈曼的中东部，你会看到一株株一片片奇形怪状的柳树，像奔马，像巨龙，像雄狮，只要你展开想象，就能够跟眼前的形象对上号。说起柳树，在人们心中应该是万条垂下绿丝绦的妩媚，它高大粗壮，树皮爆裂，满身疤痕，让人吃惊的是即使树身烂空也能枝叶茂盛，蓊郁苍翠，使人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它的生命力。 怪柳是属于我们生长在沙漠地带，再加上就是气候的干旱，还有人为的这种人类生活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影响吧，所以呢它长得都是奇形怪状，我们戏称为怪柳。怪柳呢，我们也是经常说西有胡杨，东有怪柳，应该说怪柳资源也是我们奈曼独特的一个自然景观，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是非常喜欢，而且我们有很多世界上的这个摄影的金奖作品都是在我们怪柳林里面拍摄出来的。所以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奈曼来拍摄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份自然之美。 而每年的5月到10月，这里会举办多项的活动，来到这里你可以观看到赛马、赛驼、博客、射箭等民族体育项目， 还可以看到蒙古族民族歌舞、篝火晚会、好莱堡等多种民族的文化表演，各种活动也深深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 我们每年奈曼最有名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这个最独特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内蒙古沙漠那达慕。在这个沙漠那达慕上，我们会有很多传统的民族的赛事，比如像赛马、赛驼、射箭、搏克，这些赛事就是充满民族风情。所有的游客来这儿了，既可以观看刺激的比赛，也可以体验民族的这种风情。 优美迷人的沙漠风光，宽广的孟加段水域，独有的奈曼怪柳，奈曼之旅是你不可或缺的体验，给你一个精致而又真切的奈曼生活。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4S 店养车低至50%，快下载乐车帮 APP。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人是要有梦想的，但是呢，你梦想再大，你不去努力是不管用的。就像你爬山的时候，就算你不看那个山头，你只要知道是在向上爬，只要你爬的路是对的，你到达山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著名演员海清， 人际交往非常重要，这是决定你成功的，我认为50%的砝码应该放在这儿，而不是全部放在应试上面。读书了，我就会跟他说，你要冷静地接受所有的知识，但是你要主动地接受和学习你想要学习的知识。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是决定要靠我们自己。 著名歌手张杰， 你可能自己可以伤心，可以某些事情逃避，你也可以被打击，但是你一定要，你必须要学会勇敢。大家应该感谢你现在遇到的这些不公平，遇到这些磨难，因为其实这些磨难真的会让你成长，这些磨难才会是你们人生当中最好的礼物。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著名歌手容祖儿， 从8岁到80岁都朗朗上口的，或者是过目不忘的，一些东西都是经典，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你在听都有不同的感受，都是经典。 牡丹江市旅游局副局长郭东霞， 经典是很简单，所谓经典，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之后依然能够留存下来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一个经典阅读爱好者，经典的名著，各个领域的经典的名著，刚开始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艰难，毕竟经典博大精深，读起来的时候是震脑细胞的，但是你一旦间习惯读经典之后，你在普通的书籍你就看起来你就觉得不够分量，或者是无法满足你的精神这种营养需求，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经典。 中华料理铁人崔玉芬， 经典吧跟传承很有关系。说实在的，咱们这个大国工匠吧，像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做的东西都是经典的东西，所以呢不是经典的东西也传承不下去，没有生命力，只有经典的东西才有做的极致才叫经典，对吧？大师为什么要做展台呢？就是说几十年的经验展示他们的经典的作品让大家看，对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深有感触，它是文化，是艺术。社会之所以残酷，竞争这么厉害，就是在什么竞争呢？在记忆上竞争啊！现在我们恢复着文化遗产搞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个记忆的竞争。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说明他在做这方面绝对是啊，除了他的科学之外，还有经验各方面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这就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Thank you. 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